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 一种慵慵懒懒的声音和状态，在当年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样的歌确实不是我听歌的那盘菜，但是呢怎么会奈何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听歌的爱好有了一些悄然间的变化，有些人的作品，有些人唱歌时候的状态真的是越听越耐听，越听也越喜欢，然后你也能够慢慢进入到歌里面所吟唱那样一种感受，那样一种状态。这就是我从当年对小魔女到若干年后对现在独特自我的范晓萱一种听歌感觉上的一种变化。下午好，我是戴毅，3:05，10月18号星期四下午的这个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欢迎你的收听。来自于雨果的《王子和雕像》。我们在秋日的暖阳之下，欢迎在守候着收音机的听众依依你的收听。他说天气真好，可以晒着太阳来听和你一起唱，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来报道。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Underneath the chandelier, we're dancing all alone. to hold you. 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 记过去的温存，怕让我在夜里不回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有掌声说明是现场版，在歌曲中间的部分的时候，那英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用了孟亚成广东话，就说明他是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也是那英在中国香港开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上的演出。能够在歌曲的现场版本当中听得出来他有点紧张， 好多谢今晚所有的观众， 确实很紧张，因为歌声当中的很多部分呢有一些轻微在唱歌时候发出的颤抖，也说明他很在意这场演唱会。梦一场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悉了，也是我们非常熟知的音乐人袁惟仁小胖老师的代表作之一。那昨天下午呢，他在上海录制节目的时候，袁惟仁不慎摔倒而突发了脑溢血，在医院里面还被检查出了脑部有肿瘤，所以目前的人还在处于一种昏迷不醒的状态。但是好在是今天有进一步的消息说手术已经完成了，并且很成功，所以呢袁惟仁老师也是过了第一关，接下来要看他自己。所以我想对于喜欢他创作的音乐的歌迷和音乐迷们来说，我们也是要在这两天要一起为他来祈祷，祝愿他能够早日醒来恢复健康。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在平常忙碌的工作当中，你是不是也对自己的身体有足够的一种重视，让他能够有劳逸结合的休息的时间。所以还是那句话哈，真的要平时多爱自己一点点。好了，回到音乐当中，下午的3:19:20，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在周四下午的直播，我是戴毅。我们来转换一下刚才为小胖老师而揪起来的很紧张的情绪，请出好久不见的我们钟爱的这一位女歌手。在夜晚来临之前，在听星光歌唱之前，我们先来听许美静。 蓝蓝的风儿柔缓着夜晚，茫茫人海有谁被遗忘，远远的城市最爱的人啊，遥遥相望同一个秋遥不可及，在睁开双眼之前，一切都也许是梦幻。乌鸦满天星光在歌唱，犹如天使飞入身旁，世事无常，许多事。 静听那星光歌唱，微信平台上面的陈静，这首歌有没有跟着一起来合唱？ 不能一转，且珍惜美梦一场。 他说人家是晒太阳，我晒新的收音机。公司举办了秋季运动会，配了几台小喇叭，我发现还有收音机的功能，果断听起来，而且发现功放效果很好。难道你不知道其实小喇叭啊有收音机的功能是基准标配吗？好了，下午好，欢迎更多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好，发照片也好，发语音也好，可以跟大家保持互动和交流。我们上半时段这首动感的歌交给 Jenny Jackson All for you， 在直播间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3, 2, 稍后见。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ing, I've watched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全世界如果统计下来绝对不少于100个音乐版本的一首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它真的能够让你体会到安静的美好，也让你能够听到这个世界上你所有可以憧憬的一切最美好的事情，也会瞬间拨动你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所以我知道很多做母亲的80后90后当妈妈的，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肯定会哼这首歌的旋律哄孩子入睡，然后来尽可能美好的表达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么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那个瞬间，我不知道等孩子将来长大以后，他会不会记得这个他小的时候你哄他睡觉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时刻。所以也是想告诉给很多还不太耐心，在哄睡的时候有些心急气躁的妈妈，这其实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给孩子内心一份会让他踏实，带给他足够安全感的礼物。下午的3:37，一个老妈妈的碎碎念。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为了你的梦多么就是不断跳舞，一双眼只看到你，看不到走的路，多满足， 那多满足， 忘了那浓墨几岁的未来，好模糊，幻想两个人能够一起住，多幸福， 开始就结束， 没想到走到这一步。 只陪你上路。祝福是最好的礼物。 谢谢歌神，谢谢张学友，礼物。已经是差二十分到下午的四点钟了，今天的工作完成的怎么样啊？虽然说我们的坏人猎手已经登场了，工作拖延症的人虽然不算是实打实的一件坏事哈，但是还是尽量完成工作早一些，早点下班，才不会堵在路上。所以这首歌在临近下班时刻带给你，今天尽量别加班哈。